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是零下十度。明天白天是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是零下二度。北京市气象台呢持续发布低温蓝色预警，受到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六号到九号本市呢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零下十度左右，请您在外出时特别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好的，这个时间段呢和您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现在京津高速的京津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德外大街到北沙滩车多，京沈高速的出京方向太阳宫桥到主收费站，进京方向黄岗到主收费站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路段。另外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三环到五环车多，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多，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到新发地车多，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岳各庄桥到小屯西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法国是世界热门留学国家之一，不但经济发达，教育水平优秀，而且留学成本较低。比起动辄几十万学费的英美高校，法国公立学校200到300欧元的注册费用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但日前法国总理菲利普宣布，对于就读法国公立大学的非欧盟外国留学生，从2019年开始将对本科生收取2770欧元，对硕士博士生收取3770欧元的费用，比起之前的注册费翻了十多倍。法国为何对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大涨学费？涨价后的法国留学性价比如何？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C'est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Pourquoi la mer se retire? C'est pour qu'on lui dise encore. Pourquoi le soleil? 北京时间17:34，欢迎您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听着这样的歌曲会让大家在这样的寒冷的冬天都会感到一丝的温暖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前往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呢是这样的一个浪漫国度啊，法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每个人心中都有无限的这种浪漫的憧憬啊。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则消息，恐怕对于很多的留学生朋友来讲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据说这个明年法国高校的注册费用要进行上涨了，而且一涨呢就是十多倍啊。那么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幅的上涨这个注册费？那么注册费上涨会不会还给我们的留学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优惠的政策？另外呢，对于法国这个国家来讲， 有什么样的高校，有什么样的特色的专业可以值得大家去选择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的话题：法国公立大学注册费暴涨十几倍，法国留学是否会迎来寒冬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留学话题。您可以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教育面对面 RBC 当中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我觉得今天讲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还恰逢其时啊，因为呢，对于法国来讲，肯定是它的这个相关的艺术类专业会值得很多的我们国家的这几个学生啊非常的关心和关注。因为就在本周六12月8号呢，北京的这个2019年的美术类专业统考将会进行了。而接下来呢，就是各家艺术院校的这个校考啊，其实也是在逐渐的摆上议事日程了。对于我们的很多美术生来讲，已经是进入到了全面的备战期。在12月9号也就是在这个周日，我们呢会和大家呢一起继续我们今年的第三场备战艺考网络直播活动。那么在这场活动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负责人，会做客我们的视频演播间，针对2019年各校艺考政策为考生进行解读分析，同时呢还有高考专家为大家讲解志愿规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这样的一个寒冷冬天，您不用走出家门，守在手机客户端当中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电脑终端上啊，就能够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次的讲座。讲座的现场呢还可以进行提问留言，专家呢会为您做一个及时的解答。那么获取本次直播地址还有这一次活动的详情，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相关的了解和报名。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2019年高水平艺术团统测16号进行，考生11号起可以打印准考证。丰台校外培训机构超70%完成整改，拒不整改将会被吊销证照。北京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报告出炉，数据预测4年内在园幼儿将会达到峰值。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了解到，北京市2019年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一测试12月16号将会在清华大学举行。11号起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想以高水平艺术团艺术特长生资格参加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且拟报考项目在全市统测范围内的统考考生都要参加全市统测与学校测试，全市测试及学校测试均合格的考生方能取得高水平艺术团艺术特长生的资格。考生报考全市统测未包含的项目要直接参加招生学校组织的测试。2019年1月4号起，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网站查询或打印统测结果。北京教育考试院日前下发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外语听力考试的通知。2019年高考外语听力实行一年两考，其中英语科目听力第一次考试于今年12月15号进行，第二次考试于2019年3月16号进行，采用计算机考试模式。其他外语语种科目听力第一次考试于2019年1月8号进行，第二次考试于6月8号进行。外语听力考试满分30分，取两次听力考试的最高成绩与其他部分试题成绩一同组成外语科目的成绩，计入到高考总分。 本台记者今天报道，丰台区7号对全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进行通报，经确认，丰台区摸排校外培训机构总量1962所，列入整改问题机构711所。截止到目前，丰台区已经完成整改机构445个，整改完成率达到了70%。下一步，丰台区将建立校外培训机构信用分级评定动态管理机制，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黑名单制度，建立中小学课外负担动态监测机制，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发展，拒不整改机构将会被吊销证照。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中心6号发布了北京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报告2011年至2016年。报告显示，从2010年至2016年，北京市在园幼儿数6年间约增加14万人，幼儿园的数量从1245所增加到了1570所。报告预测，未来3-4年，全市在园幼儿数及其所需师资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在2021年到2022年之间将会达到峰值。研究人员建议，本市大专以上层次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特别是师范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扩大招生规模，还可以扩大生源地范围，适度向境外生源敞开大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6号发布了本市学生装和高校床上用品产品质量抽检结果，其中3家企业生产的4批次学生装产品不合格，主要问题包括个别学生装的纤维含量实测值与明示值不一致，纤维成分及含量标志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个别学生装的 pH 值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贴身穿会刺激皮肤。对于不合格产品的生产企业，市局均已立案调查，3家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均已经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整改之后生产的产品经复检检测已经是合格，均可以上市。今天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第21个节气大雪，更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也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大雪是进补的好时节，也素有冬天进补开春打火的说法。冬令进补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使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最大限度的贮存于体内，有助于体内阳气的生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气，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民风民俗呢？让我们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昂，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曾获全国历史教学比赛特等奖第一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客座讲师，首都师范大学客座讲师。 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了，也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它标志着仲冬时节的正式开始。在月令中说，大雪，11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我们看它的意思就是天气更冷了，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的时候更大了，当然并不一定指降雪量就一定很大了。那么在大雪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应对室外的寒冷，我却想到了我们明朝一位大散文家的一篇美文与大家共享，这就是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崇祯五年12月，余渚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

或者说我们的同学们关注度最高的是什么？ 可能就是学费到底现在免还是不免。 嗯、 那另外的话，教育支出这一块对于一些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讲就是增加了，所以说他就比较在乎将来可能能不能升到奖学金啊，或者其他一些方面。 嗯，嗯但是刚才呢，如果说通过这个张善军老师的这个介绍呢，他未来的这个奖学金的这个政策好像是会更加的开放一点。 嗯， 现在目前为止法国大学的奖学金申请起来容易吗？ 法国的奖学金呢，申请起来是要求学生非常非常的优秀。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去交换的学生，从这个清华大学去交换的学生，如果的条件足够优秀的话，是可以拿到这个全额的奖学金，叫埃菲尔奖学金。那每个月的话会有1000多欧的一个补助。 嗯， 但是其他学生要申请的话，就是校际的奖学金，其实申请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嗯，好，那么本身奖学金申请起来比较难，而现在呢注册费的上涨，有可能意味着未来在奖学金制度上面会稍有所放宽，但它始终奖学金针对的依然是学习成绩很优秀的这些个同学啊。 嗯， 因此呢我们在选择法国留学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考虑这个成本支出和收益之间的这个关系了。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说法国公立大学这注册费暴涨了10几倍，法国留学会不会迎来寒冬，我们和大家呢一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您有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啊。今天呢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的微信微博都在对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另外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同时的提跟我们现场的徐子怡老师啊。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马上就结束了，结束之前呢再次提示大家，在这个周日12月9号上午的9点，我们教育面对面呢会为大家推出今年的第3场备战艺考网络直播活动，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针对2019年两校的艺考政策为考生进行解读分析啊。现场还有高考专家为大家来讲解志愿规划，各位足不出户就能够实时的提问留言，专家会为您做一个现场的及时解答。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相关的咨询。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气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间。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10度。周日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10度。双休日本是天气晴朗，但是天气依然十分的寒冷，外出时请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再次提示大家，受到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到9号，本市呢都将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的日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0度左右。再次提示大家，外出时一定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下面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看这个时间段路况。现在平安大街北海北门到赵登禹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行驶缓慢，受其影响，平安里路口南北双向、厂桥路口南北双向、赵登禹路北向南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以西四路口为节点，南北双向阜成门内大街到西四东大街一线，由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行驶不畅的路段。另外在文津街到西安门大街东西双向也是行驶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法国是世界热门留学国家之一，不但经济发达，教育水平优秀，而且留学成本较低。比起动辄几十万学费的英美高校，法国公立学校200到300欧元的注册费用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但日前法国总理菲利普宣布，对于就读法国公立大学的非欧盟外国留学生，从2019年开始将对本科生收取2770欧元，对硕士博士生收取3770欧元的费用，比起之前的注册费翻了10多倍。法国为何对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大涨学费？涨价后的法国留学性价比如何？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呢，在节目里为大家邀请的是启德教育法国首席留学规划师徐子怡老师，和您关注法国公立大学注册费暴涨10几倍，法国留学是否迎来寒冬的话题。您现在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在两个平台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啊。同时呢，我们今天这两个平台呢，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么

张善军老师呢，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法国这个高校究竟应该怎么选啊。我们呢有这个听众朋友，小天呢也问了一下，想说这个法国留学选什么专业会比较好呢？高三马上就毕业了，想出国读书，而且是女孩子，应该选什么样的专业？徐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女孩的话，女孩的话，一般来讲建议选择社科类的一些专业，就是我刚才的跟您说的人类学、社会学或者是语言学。另外的话，如果她对艺术这块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选择艺术类的相关的一些院校。对 对，因为呢，您说到这个艺术专业，我们也说了。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来关注法国留学，恰逢其时，因为呢，现在这个艺考呢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啊。这个周末呢，就首先进行的是全市的美术统考，接下来各所学校也都开始自己的艺术类的考试了啊。那么这几年的国内的艺考呢，也是逐渐的升温，所以我们一直也是想给大家提供，也算是另辟蹊径吧，是吧？像法国的这些个艺术类的院校。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个艺术类的专业，能不能给大家来做个推荐？ 首先正如刚才张老师所说，那如果是想学习纯正的艺术叫纯艺，一般指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雕塑啊、油画呀、版画，这些可以到法国的一些公立美院里头去学习，比如说北桑松美院，比如说这个巴黎美院和里昂美院，这些的话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学生对于将来就正如张老师刚才所说，就是想进一些企业里头做相应的设计啊，那法国这块比较优势的专业是视觉传达，包括这个视频制作、动画制作以及它的服装设计。这个服装设计的话，大家也知道法国是时尚之都，也是四个这个顶级秀的一个秀场之一，所以说服装设计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专业。但这些专业的话都需要学生有一定的美术功底，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艺考生，那都可以申请相关的一些专业。 文文想问一下，他说我就是艺术类的，想出国，说一般国外院校需要10到15幅的作品，说这些作品要写英文说明吗？ 首先这是一个作品集，在申请学校的时候都需要作品集的。法国这边的学校对于作品集的要求，是从你设计这个作品集的理念一直到整个一个过程，它更看重的是过程和理念。对于数量这块的话，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它只是要求是，就是能够表达出来你个人的一个设计的这个想法就可以。当然你可以必须加上你的相关的一个描述，这样的话对于学校的一个审核官来讲，他也是能够看懂你的这个作品到底是干什么的。 因为之前呢我也听过一些朋友在讲说，法国的这个艺术类的专业在你做申请的时候，其实说并不太需要你有这个非常专业的艺术的功底，是这样吗？ 艺术功底还是要的，只不过他更看重的是这个学生的他的想法或者是他的一些创造力吧，可能跟其他的跟国内的不大一样。 因为在国内的话，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周末他要进行的这个不管是美术的统考，还是接下来明年各个学校的校考，他对于学生的艺术的功底其实要求还真的挺高的。而且是越来越高。那么相比较来讲，像法国的这些艺术类的院校，他的这个门槛啊，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这个比较。是比国内的是高啊，还是相对来讲会低一点？ 这个是根据不同专业，比如说服装设计，你的基础就是你必须素描，必须是达标的，要不然你根本就做不出来一个设计图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案，你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比如说视觉传达这些，完全可以通过你的电脑系统的一些软件的一些操作，对你来讲，你只是有这个艺术的感觉，你懂什么叫艺术，能设计出来相应的一个作品就可以。 好，我们来看看。童威想问一下，说法国留学要不要高考分数啊？我高考300多分能去吗？要英语成绩吗？ 是这样，法国它是比较注重这个高考的分数的，尤其对于如果去

比起可能在中国的一些学生来讲没有任何的实践经历，所以说他可能找的工作的职位更高，收入更高。 嗯，现在就是在法国留学的这些学生，他们未来毕业之后留在法国的机会，或者说留在这个欧洲国家欧盟国家的机会大吗？ 首先就法国这边而言的话，所有的法国学生在法国获得中国的学生在法国获得硕士及硕士以上学位的这个学历的话，都是可以在法国再待一年的。 嗯， 包括现在法国刚出了一个政策是，四年之内，如果你在法国取得了这个相当于是硕士及硕士以上的文凭，都可以给你一年的签证回法国找工作。 嗯 啊，找工作呢，一般就是看学生的一个语言能力，你的专业的一些技能，包括你的学校文凭来做相应的一个找工作的工作。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如果是在欧盟其他国家可不可以，当然也是可以的，因为法国的签证是这个除英国以外，但是英国不也脱欧了嘛，除了英国以外，法国的签证是申根签证，但是要根据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移民政策或者是工签政策来具体来判断。 好，时间关系，最后再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江南他说现在也是高三啊，想去法国留学学有关金融的专业，但是成绩一般，家庭条件也一般啊，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大学录取啊，读预科怎么样啊，最好在巴黎。然后顺便问了您一下，说这个普罗旺斯那边有大学吗？ 南法那边是吗？ 对，南法。 首先是这样，他如果选择巴黎地区的话，因为预科这个的话，他也是先到先得的一个过程。最好在对于巴黎地区的话，最好是在一本分数线以上，这样比较好一些。因为学校毕竟都是比较好的院校，所以说对于学生这块要求也比较高。如果对他来选择的话，尽量选择外省的院校，因为我们通常把巴黎称为首都，然后其他的地区都称为外省。外省的比如说其实波尔多的，他的经济的学科相当不错，波尔多四大，然后还有这普瓦捷大学、南特大学，这些都可以选择。 好的啊，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徐子怡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谢谢。 不客气。 好了，那么总体来讲啊，法国公立大学注册费暴涨了十几倍，但是呢，并不至于法国留学呢迎来这样的一个寒冬啊，至少我们会感受到比今天北京的这个气温要更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总体来讲，法国留学的性价比仍然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呢，不妨可以将我们的留学目光啊锁定在这样的一些个相对来讲冷僻一点的目的地国家，兴许会有一个更好的发现和选择。好了，我们呢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呢就要到这儿暂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张征代表我们今天的责任编辑苏小坤，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频率啊，收听教育面对面为您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节目。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段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

或取诸怀抱，勿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依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至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刚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的经典诵读《兰亭集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山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兰亭集序》。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大家好，我们下面一起来欣赏王羲之的铭文《兰亭集序》。王羲之在中国啊，可以说家喻户晓。王羲之的这篇文章，也可以说得上是家喻户诵。这就是因为，王羲之作为书圣，他的最好的行书作品，就是这篇《兰亭集序》。王羲之，琅琊王。这个说起琅琊王，我们今天有点陌生，姓王就姓王呗，还姓琅琊王。对了，从魏晋一直到南北朝，甚至说可以到中唐之前，是很讲究门第出身的。我姓李，我是个哎，我就说我姓李，没什么多大意思。我要我说我是赵郡李，我是陇西李，哎呦，那你了不起，看出身，这就是那个时代。而王羲之，琅琊王。我们说二十四孝图里边有王祥，王家读书做官出孝子，有文采，王家人就世世代啊备受尊重，所以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这篇文章呢，作于什么时候呢？作于东晋的穆宗皇帝，他的年号是永和，永和第九个年头，也就是公元353年。那么文章更具体点日期说是什么呢？是3月3。啊，3月3啊，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代的杜甫写丽人行，在唐代还有这个风俗。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踏青。可是踏青这个节日要追溯起来非常古老，可能追到史前。冬天人们在屋子里边住着，在城邑里边住着啊，一到了春天的时候，古人呐，为了祈求生育，为了消除身上的所谓的这个晦气，到河边去举行一些宗教仪式。这种风俗后来呢，就逐渐变成了三月三。实际上，它在古代只是三月份的第一个四日，上巳之日。 是一个古老的风俗，这个风俗一直演变，一直演变，演变到今天，就是我们春天出去踏青。那么这一天，3月3这一天干嘛呢？王羲之约了谁？注意，王羲之约了谢安，还有孙绰，还有其他一些王谢子弟，一共41个人。注意，这里边没有政府首脑。诸位，这就是东晋特点。东晋的世家大族可以不买皇帝的账，所以当时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马，司马，我们知道东晋的皇帝叫司马，司马这个，司马那个，王，琅琊王，王导，是共天下的，所以他们这些子弟们约了这些子弟，都是有头有脸的，都是当时的华贵门第，在哪儿？在当时的绍兴。古称会稽这个郡里边，也就是在兰亭，兰亭后边有山，这儿呢有王家的一块什么一块地，这边修了有亭子，哎，干嘛来饮酒？也就是踏青饮酒。注意，古人饮酒不白饮酒，要作诗，这就是所谓雅集。雅集这个现象，从文学史上说，也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那个时代啊，崇拜文学家，崇拜什么样的文学家？崇拜才思快。比如说点上一支蜡烛，点上一支香，或者说在这个香烧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一首五言诗。这个五言诗要多少句？要押什么韵？还要转几次韵？还要写到什么？就是现实作文，现实赋诗。有些人为了表达自己才思快，干嘛敲小铜锣一敲，啪，那个尾音消失的时候，一首诗做成了。所以我们那个时代崇拜的文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文不加点儿，七不成诗。所以这个是雅集。对了，雅集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喝酒的场合要迅速的作诗，而且做完了把这个诗拢一拢。注意，要挑一个领袖式的人物，也就是这一场集会的这个主宰性的人物，干嘛要给这次雅集做一个序。 说起王羲之的才华，除了他委婉含蓄、求美隽秀的书法艺术，他在兰亭集序中展现的思想深度和文学造诣也令人叹服。生活在魏晋时期的王羲之，个性率直洒脱，清俊风流，颇具名士风度。永和9年，在会稽山中的聚会是一场文人墨客的雅集。那么在这场雅集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王羲之写出这样一篇序文呢？ 这篇文字上来就开始写永和9年岁在癸丑，这一年用我们的甲子纪年方式是癸丑年，暮春时节，不是早春，早春太冷，暮春时节，什么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东南这座山上叫兰渚山干嘛休息事业，也就是过3月3，这是个节日。那么这个时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然后就写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于是做成什么流觞曲水，就是挖一些这个小河小沟，然后呢大家坐在这个小的这个河的这个小河道小河沟的旁边，那觞流到哪儿，流到谁那儿，谁就拿起杯来喝酒可能还要作诗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与畅叙幽情畅叙幽情这个词后来变成大家一个固定语了。注意这儿突出环境的美，另外你看虽无丝丝竹管弦之盛，大家注意这几个字干嘛，这是说这次活动是雅集，没有那么多长袍大袖的锣鼓这种东西，不讲排场，没有排场，强调清雅，上清雅，这也是当时士大夫的追求。写了这个周边的环境以后，马上看天气，视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就是讲什么，讲气候好，天好，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山好水好天气好啊，这就是什么几个美好加在一起了，哎，一个标出一个乐字来，乐极了该生悲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稍微注意一点，这是一个乐字。接着下边就是什么，就是议论了，这个写序啊也不外如此，说抚人之相与，抚养一世，或取诸怀抱，无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遂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注意，这就是说人呢、啊、在世界中生活，所以这个时候看到此情此景啊，人难免这个思维就放开了，就说到了人生。说人生有不同，抚养一世什么意思？就是一抚一养，一辈子过去了，比那个拍剧过戏啊慢不了多少，甚至比它更快。说有些人呢、啊、比较喜欢清雅的清幽的生活，哎，取出怀抱，就是把自己的怀抱抒发出来，在室内谈一谈。有些人呢、啊、把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想法把它表现出来，通过是放浪形骸，不守规矩，这样一种做法。西晋放浪形骸的人就比较多，光膀子的啊，喝酒喝到大醉，跟猪在一块儿躺着，甚至躺到什么，见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就跑到躺到人身边啊，这样人很多，放浪形骸。东晋以后趋雅了。所以这个话呢，他说到这儿，我们就讲一讲这当时的风俗。人是不一样的，这个趣是在这儿读取啊，就是指取舍不同。但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当他兴头来了的时候，遇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会很快乐。但是就是疏忽之间，顷刻之间，当这个情景过去了以后，就变了。王羲之接着说情随世间，感慨系之矣。说这个遇到这种光景，我们放浪形骸，哎，我们会高高兴兴，但是疏忽之间啊，片刻之间过去了，我们情感就开始生感慨，发生变化。说相之所欣，抚养之间，以为沉寂。刚才还高高兴兴的过的事情，但是啊，高高兴兴的都被某种情景所感染的时候，片刻之间，哎，就变什么？变成了沉寂，就过去时了。这个时候，又不能不以之心怀。注意，人生感慨，时过境迁，这个事情本身怎么样，会让人产生无限的什么？无限的感慨。这就是不能不以之心怀，就要产生什么？产生感慨。心怀就是怀抱里边有诸多的感想。接着来了一句，况修短随化，终趋一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古人说死生这个事情好大呀啊，这是鉴于什么？鉴于庄子里边一句话，死生的事情是大事，说岂不痛哉。注意，刚才是乐，现在注意，这个痛就是悲，乐极生悲。在美好的环境下，大家那么多好朋友在相聚，注意，此情此景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悲凉情绪。人生太短，这个情感注意抒发是很自然的，啊，一大批名士在一起，召集到一起很不容易，面对着这样的山，面对着这样的水，这样的风，啊，这样的阳光，啊，这样的美酒，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想一想。没有几天我们就四散过去了，再想一想，没有几天我们就烟然雾化了，当然迅速的乐极生悲。所以这篇文章就表现了一种士大夫王羲之特有的脆弱和敏感。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时过境迁，再美好的人生都会有其衰败和离去的一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时间都像河流般匆匆逝去，留不住。其实虽然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大不相同，但对于生命本质的感受和体验， 却让我们从一段古老的文字中读到了共同的情感和永恒的真理。这就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和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过去有些史学家讲说魏晋时期人情骚动，这种情感，这种乐极生悲的情感很容易是表明那个时代的脆弱和敏感。于是啊，道教容易兴，佛教容易兴，人呢，为了抗拒这个短暂的生命，所以总得什么，哎，总得归依点什么，一期长久。这个是我们读这篇文章它所显示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一种风貌。你看那些士大夫们、名士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啊也是很柔弱的，很脆弱的。说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岂蓬殇为妄。注意这个话，这个因为人生苦短啊，人生的这种脆弱感，所以产生了一种什么呢，对过去一种说法的不信。什么不信呢？就是他说，我看呐，过去人呐，他们的文字里差不多都是什么，都是感觉人生很短暂，俯仰之间疏忽一世啊。说因此他们的文章里边一写文章就伤啊，就悲伤这个，就感慨这个事情。所以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放啊，把它放到啊，喻之于怀，实际上就是完全释放，就是把它放掉，一切放下，没有这样的人啊。死生亦大矣嘛，死生是我们每个人的大事情，所以没人能放得下。因此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就是有人说生死如一，这是道家的观点啊。道家庄子就这样的说法，他强调我们是世界，我们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死了实际上也还回归这个万物，回归本然。总而言之，王羲之因为这样一个美好的情境，想到人生短暂，眷恋于生活啊，对死不能释怀，所以他对什么，对老庄的态度，对，尤其是对庄子的态度产生了怀疑。注意，这也是这个地方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接着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呀。我们今天看过去的人，就像将来有人看我们一样。这句话有了格外的含义。人活一世，这代人活一世，你怎么做，注意后代子孙对你是有评价的。做人我们还是给后人留下点美好印象好啊。所以背负古列举时人录其所述啊，虽世书世意，所以兴怀其志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啊。这儿实际上回到了什么，哎，序，最后要回到这个序。我们是什么，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当时有这么多人坐在这儿，他们各有所述，就是各自做了诗啊。哎，看他们这些诗，你也会得出我那个结论。什么结论？就是大家都会在美景中感慨人生苦短啊。我们今天在这儿伤悼啊，我们在这儿今天发这种什么，发这种愁，哎，将来后来者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一定会被这种我们这种情感啊所感动吧，或者他们会有同感吧啊。这个文章倒跟前边后之是啊是今啊亦犹什么今之是昔倒连起来了。这篇文章并不长，300多字啊，这也是仓促之间啊，在这个片刻之间对口挥毫写出来的，实际上是把当时的真情实感写出来了。而且它反映了人生的一个基本状态，就是在优美的情境下，我们总是感觉到人生是短暂的，而背后，当然背后是对死亡的这种忧虑，而我们说具体点说，准确点说，是什么？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之情，啊，不是爱这个世界的人不会产生这样的情感，虽然它很敏锐，很脆弱。显示那个时代特有的特征，但是它又具有普遍的意味。好，以上是我们对《兰亭集序》的介绍和欣赏。